样子，我跟许淑华议员，我有实战的经验。我跟他上一届2020年哈，平常讲2020年蔡英文的气势很旺，再加上当时民党宣传的那个抗中保台，因为香港的事件，还有民众党的蔡宜芳，他在抢谁的票？当然在抢我的票。即使在那么辛苦，我还有民众党抢我的票，我最后是赢的。我相信国民党会团结。我相信国民党会把内政跟外政都处理得很好。我相信我会赢许淑华很多票。 好，其实费委员，我觉得有个事情要说清楚，到底跟徐巧芯有没有所谓的承诺？那承诺包不包括在如果谁一旦落败了，绝对会团结支持，而不会有所谓赌蓝票？那您帮我们解析一下，有所谓的承诺吗？您跟徐巧芯如果有承诺，谁毁破承诺，撕毁承诺，那就有的探究了。 我问过我太太， 对， 我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实不相瞒，我跟您报告，我真的没有这个印象。况且一个明代的位置可以吃香受受吗？民意代表的位置就或者县市长就是要竞争嘛。朱立伦能够给任何人承诺说我就支持你来选总统。 大家午安，我是王芷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刚刚费鸿泰的一席话呢，说国民党之后一定会团结，真的吗？现在看起来要选立委的，要选总统的，好像都不是如此。包括郭台铭的一番表态，现在掀起了国民党2024一池春水变成大浪咯。好，郭台铭现在等得到浪上的同舟吗？海上凶险啊。所以现在郭台铭请来了谁呢？请来了海上守护神妈祖来波比，说我呢请示过妈祖跟关圣帝君啊，他们都同意我选总统，还说呢我已经找了民调公司，但是郭侯这边啊，不就都各自做民调，各唱各的调吗？好，国民党内呢各自站位哦，包括连胜文、王鸿薇都表态挺郭，那曾铭宗呢、洪秀柱、李乾隆表态挺侯，现在感觉起来好像是变成本省外省之战了吗？好，国民党呢现在出现了侯郭卡位选边站。这个会不会是朱立伦最后所乐见的呢？蓝营大内斗恐怕重演，包括徐巧芯呢，现在就警告朱立伦说：“好，如果呢你要成为第二个吴敦义的话，你的下场会很惨哦。”想要渔翁得利的人呢，其实还有背后的柯文哲哦。郭柯佩，哎，真的是无希望，真的是没机会了吗？柯文哲说呢：“我就是那个关键的第三势力，2024谁当选，我决定。”哇，柯文哲会不会连当鹬蚌的机会都没有，变成一只碰轰的追鸡呢？但吹牛还是说谎呢？林明真哦，这个两栋非常非常气派的豪宅，现在就直接被开箱了。儿子呢，到吴兴特住三年了，那到底怎么样贷款买豪宅呢？这个我们也蛮想知道的哦，理财有数。好，这个县长特住就是个黑官嘛。今天包括律师呢，就说这个已经涉及刑法咯。林明真的论文呢，现在也被爆说疑似找了当时法案助理代写，那之后呢？这个法案助理也就平步青云了，难道朱立伦还视而不见吗？包括现在美国议员呢访台机会越来越多了，好，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呢就严正警告北京说，你不要故意要制造冲突哦，中国现在反控美国也有间谍气球飞来中国，那接下来呢甚至中国呛虾说也会对美国来做实际的反制，所以美中关系有看起来呢在中国两会之前应该都好不起来了。好，拜登总统呢打算针对了这个间谍气球呢发表演说，今天我们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黄黄哥，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举行大平安。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行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2022年啊，总统大选，这个大选之后呢，其实目前哦，蓝营就有八个议员哦，全部都大言不惭，说要世代交替啦，而且认为说这个落跑选立委是很有理的，逼得老将反击了。包括这个费鸿泰呢，否认交棒给徐巧芯，还说民意代表是可以这样私相授受的吗？好，现在呢，要请教一下瑞德哥，到底这个老将跟小辣椒谁比较辣呢？ 道理来讲，这个相关的世代交替呢，或者政党它的正常的游戏规则来啊， 那么问题是这一次啊，那么徐小新显然啊，他已经说了，他这个遇佛杀佛，然后遇神杀佛，遇神杀神，没有什么什么政治论，他没有什么政治论，不讲武德嘛，他已经这样讲了嘛。那这样的一个挑战方式，事实上对国民党或者对徐小新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么因为这个选区本来就是蓝大于绿，本来就是蓝营的天下，那你对于厮杀的人呢、啊，不再是民进党，你是厮杀自己同志啊。那么对于这个费鸿泰来讲，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面临到如此窘迫的一个状况。被自己的这个党同党同志里面的同个选区的这个年轻议员啊，这样子厮杀，这样子面对。那至于那个私相授受说啊，那么其实你如果仔细听，那么包括啊费鸿泰或者是徐小新他们的说法，费鸿泰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说我下一次就不选，然后就把棒子交给这个徐小新、嗯、然后呢那一句所谓啊敬未来的这个立委啊，徐小新当然有可能是那个未来的立委了，未来可能十几年，可能二十年嘛。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这件事情这件这个承诺啦齁，政治上面的承诺被无限扩大到说、嗯、你下次就不选啊，我觉得这可能对费鸿泰他会觉得我不公平。那你说费鸿泰有没有这个讲过这样的话？我相信讲过类似的话啊，但那时候要寻求，那时候费鸿泰是要寻求这个徐小新的这个协助嘛、哦、讲过这样客气的话，但是徐小新把这种客气的话当作是你咬盖的白蒜、哎、他好，我看了一下徐小新当时说这个话的这个缘由，他们在那个对话，哎，费鸿泰好像没有讲说我下次就不选一定给你选、嗯、没有这回事啊、嗯、你知道吗、嗯、他是讲那种比较模棱两可的客气话。 可是也叫暗示嘛，暗示的话你才来请我。 暗示不好意思，暗示跟明示是两回事，明示都不能相认。如果你要知道我直接告诉你对不对，直接告诉你的话跟承诺都不能相信的、嗯、那何况是 你讲婚姻是不是 你想听起来像是暗示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那徐小新现在都在回这对吧，跟费鸿泰回这艺术的光，你没有诚信嘛。那外界会认为说啊，怎么可以把这个嘛民意代表或者是公职这个当作这个私相授受的东西嘛，这样子做，我请问你又伤到谁？当然是伤到费鸿泰嘛。那这个就是徐小新要达到的效果，他要故意丢出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啊，然后费鸿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又提到一点说他会赢许淑华很多嘛。 对对对。 上一次其实那么是因为民众党有一个这个等于说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拉走10000多票，嗯，要不然上一次费鸿泰就已经输了、嗯、为什么呢？因为上次费鸿泰那么他是85082票，那么许淑华是79057票，许淑华输给了这个费鸿泰6025票、嗯、那么上次这一位这个民众党的女性候选人他拉走了10000多票、哦、那当时的民众党跟现在的民众党不太一样，当时民众党所拉的票还是以绿的为 主啊，对，所以呢，事实上如果再加上那么当时这一位民众党的候选人的票，其实是96492票，其实是大大的领先费鸿泰，而且讲白了，可能就到时候赢的人可能应该就是这个等于说许淑华了、嗯哦、那么当然了，上次那你不能去阻止别的政党不要派候选人出来嘛，所以呢，哎，还是输掉了。不过那么徐小新也很聪明的说啊，这次如果再这样的话会输哦，为什么啊？因为很简单，他的利基也是我说的，上一次因为只赢许淑华一点点啊、哦、所以他认为会输啊、我来就会赢，他现在讲的是这样嘛。那费鸿泰说我一定会大赢，他一定要这样讲，不然他难道会说我会输吗？他一定要说我会大赢，他不能说他连我会小赢都不能讲。 真面子问题、啊、 对，这是面子问题。还有就是说他现在也已经投身了，你看那个画面我看了以后有点不舍，为什么？你看 有点不舍。 你看费鸿泰一个快70岁的老人故意要装可爱对不对，装了兔子然后装可爱，他以前不会那么可爱啊。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怕人家说他年纪大，你知道吗？ 啊，相对于徐小新现在穿了学生妹的衣服啊 PK 啊， 看到一个穿学生服的学生妹，对不对？然后来挑战一个好像老头一样，我现在也必须把他给装年轻嘛。这一切还不是都为了一个立法委员的职务嘛？所以呢，你就知道，那么你看看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同志啊，在杀民进党的时候，在跟骂民进党的时候啊，在砍民进党的时候啊，自己好高兴拍。哪想到有一天你的屁股中弹了，你知道吗？你的屁股中为什么同志都被开你一枪，直接开你一枪的嘛？这足为全天下计。不过我说坦白的啦，那么国民党从徐小新这里开第一枪了以后，乒乒乒乒，后面一大堆人呢都来了，对不对？这对国民党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徐小新如果真的跟罗志强一样，你要到艰困选区去挑战，所谓艰困选区的是国民党没赢啊，输过也败，艰困选区你台东哭嘛？你看没有人要去。 因为大家有很多次讲，我觉得讲的蛮对，我选就是要赢。我当然知道你选就是要赢，但是如果你们不去挑战，对不对？好，那你永远不会赢啊！啊，所以呢，你看这一些国民党的那个中生代还是新生代，照理来讲应该有那个道德勇气说，为了国民党，现在就已经温雅那种蓝大于绿了，你就不应该去挑战这个。我到屏东去，不要说屏东啦，各位，请问一下，国民党这次先是首场大赢，对不对？请问一下哦，云林以南的立委、区域立委，请问有国民党的吗？你是不是应该去挑战婚姻没嘛，嘉义没嘛，嘉义关系没嘛，台南没，台南嘛，对吧齁啊，包括高雄啊，包括屏东嘛，你应该可以勇于去挑战艰困选区啊。我觉得这会对国民党开票源有更好的帮助。如果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同志上面厮杀，对不对齁，那想把自己的老同志干下来，那其实对总席次来讲，对国民党的未来来讲，我觉得比较像是抓交替而不是世代交替。 好，没办法，因为天龙国比较温暖嘛，但要请教一下郑浩，你看这个议员啊集体出走中啊，就像刚瑞德哥讲的，现在国民党的小鸡们哦真的是冰冰冰冰，后面还有哦，包括谁要选大安区这边钟佩君跟罗志强哦，两个人互相校正了。但很多人说你们怎么挑战这一区，国民党选的呢想要选的区呢都是好像丢颗西瓜也比较容易赢的区哦。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郑浩，包括钟佩君呢不是就很酸罗志强吗？四大保证，好，保证不会出走。那罗志强也说没有啊，我不觉得有被酸到，这感觉起来是哦。脸皮可能是对好啊。罗志强呢就说感觉起来一直以为是战将，那现在就有媒体报道说怎么好像变成战将的感觉，如果真的贴上了战将的标签，对他来讲是不是很伤啊？ 不是，因为我觉得钟佩君挑战罗志强，我觉得跟徐小清挑战费用他我一直觉得不太一样。钟佩君有正当性吗？钟佩君第一个他跟罗志强在2018年都在大安文山选上议员，结果呢选到后来2022年罗志强就想去选桃园市市长，他辞职嘞，他辞职去选桃园市，钟佩君2020年有在大安文山连任吧，对不对？所以他在这边继续选，他没有跨区的问题。跟罗志强会，我坦白讲，现在还在护航罗志强的，我认为他是没有是非观念的，就是零是非观念。什么叫零是非观念？就是如果罗志强这样都可以被允许的话，还有什么不能被允许的？他几乎所有政人该踩的底线都踩了嘛。战将被变战将，我不知道哪个天才发明的，我觉得这厉害到不得了。因为我们节目是 Life 嘛，对，我跟你讲，那个战就是火锅战将的战将， 问导游啦， 对，问导游啦，你到处问来问去嘛。而且很奇怪，我就觉得强哥是屁股有刺，是不是？就是坐不住他当时，我坦白讲，2018年全台北是低高票选上大安文山区。2022年不用多，只要他连任成功，请问他现在去抢林益华位置，有能说什么东西吗？你要知道，大安区没有世代交替的问题哦。林益华现在在台北市当副市长嘛，所以他立委是空的哦。 对啊， 也没有党内内斗哦。 这喝算呢？ 对啊，又好选呢。你当时不要想也无微博去选桃园市市长，选桃园市长你就好好的经营大安区，经营四年， 对， 我相信你行程也不用很认真跑，你那么厉害嘛，战将就一直消费骂民进党，大安区买单嘛，他知道这次再选上了，2022年选上，他现在挑战2024是躺着选，我跟我坦白讲躺着选而且我认为如果他没有落跑，佩君会让他毕竟两边辈分还是有差可问题是第一个你自己跑到桃园，第二个更荒唐是你跑到桃园的时候，我们坐在这边，我们那时候都还支持过你说你如果要生根你就好好生根嘛，反正如果要跟空降张善政比，我宁愿支持你那个罗志祥，因为什么，你至少比较会打嘛，对不对？结果呢你绕了一圈，连邱医生都觉得 OK 桃园有两个选区让你选我在讲是两个选区让你选都不要为什么？因为可能会输，他要养家活口，谁不要养家活口啊？就大家都要养家活口啊！那些挑战监控选区是笨蛋是不是， 那大安文山有两个区可以选为什么罗志强就跑去选择要选大安 区？我那区有赖世宝 所以还是要党内互打一下大安区这边没有立委， 大安区是空的嘛，所以他是这样不劳而获而且你可以这么的这个大辣辣的不劳而获嘛，而且现在不止一位，还有不分区立委可能要去大安文山区现任的要去大安区选还有杨永明也公开讲说要去大安选你们真的觉得说他们是在羞辱大安人他们你们大安区的朋友，这些人在羞辱你没有在大安经营过，要么就经营办绕跑，现在看到你们是软柿子，把你们当成投票部队就是来选，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嘛。所以在这些事情罗志祥我讲真的 对 去大同区 真的在讲是去大同区、哦、你去挑战合作，因为这没有什么跨不跨区问题、哦、就是你没有区嘛，你全国不分区，你跟我讲跨区，你就没有选区的人，你真的去打合作未必输啦、嗯、何志伟2024年第一个国民党气势未必差、嗯，第二个民进党会捅他、啊、对不对，民进党也不见得支持何志伟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担心未必输啊，去大同区选。 好，不管去哪一区选哦，感觉起来是当个很捞啊，好像比较幸福的感觉，现捞就现有了。但要请教一下靖平议员哦，因为呢你看现在就出现了罗志强呢战将变战将，诶，现在是不是真的有一股很大的势力在围墙呢，围罗志强呢？那面对钟沛君的挑战他说什么呢？我没有觉得有被酸到啊，一个人有没有选总统的梦想，有没有选市长的梦想，诶，那讲的好像别人都没有梦想的感觉吗？ 其实罗志强这样回答就是想要显得他比较大气一点，所以钟沛君是不是有酸他，大概是当事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啦。虽然看起来这四大保证，不选总统，不选台北市长，不全国行脚，搬家也不越区，在网络上是感觉听起来和看起来这些文字是会有这个针对性齁。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条件跟他要越过的门槛。 对。 钟沛君他的确有资格挑战这个更上一层楼党内初选。那同样的罗志强也是一样。那我觉得两个人本来就是好朋友。就像钟沛君当初说这个如果他当选立委只做一届，可见他其实还是蛮在乎罗志强，也是很会顾虑到这些。那我相信罗志强在转了一圈之后，本来要在桃园选，然后现在决定回台北市，因为只要还没有登记截止以及党内初选作业还没有展开之前，他要这个回心转意的空间有很多，甚至如果他今天说宣布不放这个不在大安区选，假如的话也是他的这个权利跟自由。但是我相信他一旦决定了这个目标，再加上他的子弟兵，他交棒给他的这个子弟兵杨子斗之后也当选了，形同他当初也留下一个伏笔，因为他的子弟兵在大安区当选，等于把他自己在大安区建立的一个这个基地，他的政治香火还可以透过他的这个子弟兵当选，他延续了，他可以等于是跟这个钟沛君还有一战的空间。那我觉得国民党不管是罗志强或者是钟沛君之争，或者是这个徐巧芯跟费鸿泰委员之争，那世代交替当然是很多人是希望发生的，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情况之下，前辈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因为最近前一阵子就有这个党内有开始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人开始呼吁说是不是有一些资深的立法委员他可以转到不分区去，然后让有些像徐小新啊罗志强或钟沛君他们有能力也有条件的可以更上一层楼，他们就去投入区域的这个立委。我相信蓝绿在培植的人才过程当中以及人才增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想要注意到这些年轻的这个战将。 感觉起来这些年轻的战将好像就是因为没有被注意到所以才会起来跳脚嘛。 国民党的文化的确跟民进党本来就不太一样，因为民进党他我一直强调过，民进党是派系，然后还有派系的这个中的派系会接那个安排按部就班的这个接班，然后在各个县市，然后如何幕僚跟这个议员，然后立委，然后中间还有助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去帮他做一个安排。国民党其实以前没有这样一个统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派系，就是变成你连现在各像我们这次六都当选一些市长，新的市长还有县市长，你要去拉人抓人，他可能都没有这样一个统筹很系统很统整性的这样子去把人才放进去。 但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派系问题，这感觉起来就是卡位战，你知道吗？我卡到这边我就可以做个事情， 有派系可以做一个统整，可以做一个整合，把人才放哪里，放到台北台中桃园新竹或者是什么高雄台南嘉义什么这些类似这些县市，那没有的话你就变成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要自己去找工作，或者你曾经帮他去辅选那个县市长的时候，那等他当选之后，你有没有机会进去都还不一定，要等到人家来跟你谈。就如同我们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就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变成可能要等到三月之后才会有这个眉目。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疏于在安排人才进某一些县市府团队，然后直接很大举的这样子安排接棒，不用客气。我觉得像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做得很有系统性，国民党为什么不行？所以变成议员跟立委缺更少，那议员是还有一些，所以议员当然选上去立委之后，如果是一群的话，那很可能如果一群选上，他当然就会出缺，这也是这个隐忧存在。所以我觉得这需要党部 党中央还有各地方县市，国民党每次都在喊说要栽培，要栽培年轻的助理或人才。可是在这个往往包括帮把这个机要和这个各县市的局处长当一回事的时候，都没有去好好的去思考。所以看到这些议员他们要去挑战立委，我觉得我看的是心里面会有戚戚焉啦，但是我也觉得说还是以和为贵。彼此竞争是良性的，不要互出恶言。不管是贝委员或者是徐小新议员，或者是这个罗志强和钟沛君，都不要互相出恶言。我觉得， 那你会对朱立文心寒吗？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世代都说对朱立文很心寒。 欸，不会耶，我觉得没有。谁当党主席，不是只有朱立伦或以前的江启臣，还是吴敦义，国民党的整个全党的一个文化和氛围就是如此。你看72岁还会说自己年轻气盛，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时代，很多的这个长辈跟前辈往往觉得我人生70才开始，所以没有对说谁比较心寒，因为做法就是如此，你要怎么去适应，然后怎么样在里面讲究一个人和的和字。 好，休息一下，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这国民党年轻人如果有战力的话，不就是应该要挑战艰困选区吗？像是中正万华区，为什么国民党这边没有人要来挑战呢？好，原本王世坚呢是喊话说他要去挑战，那后来又说他自己不选了。那这边呢，可能是林长佐，他说呢他会支持林长佐来拼连任。那王世坚说是因为呢被同党同志批评之外呢，也是因为自己被误解了。赖清德曾经说过不保障现任优先这一句话。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不会参与2024年中正万华区立委的选举。 镜头前正式宣布已经打消了参选中正万华立委的念头。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还强调会全力相挺林长佐。 那完全支持林长佐来继续参选立委。这答应了这就算数，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也不会因为有人说想要选就有什么特别压力，我们互相的一些互动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王世坚明明才多次表态在考虑投入立委选战，怎么会突然剧情大逆转？ 黄珊珊要参选我就不选，黄珊珊啊马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是鼓励说你要选就继续选，大概才高兴几个钟头吧，就有一些节目的批斗啦。 原来是自家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前一天公开质疑王世坚愿意礼让有私交却不同党的黄珊珊，但却要挑战绿营友军林长佐拼连任。王世坚也坦言是自己会错了意， 没有现任优先，但是在中正万华地区我们应该要跟友党来做整合才对，必须纠察队谅解了， 他做了这决定，我尊重他的看法哈。那他是一个可以沟通哈，也愿意说出想法的人。 至于被外界点名要选中正万华立委的黄珊珊，则是再度喊话，别再放话了。 不是我说的话，就不用栽在我的嘴巴里。唯一不需要就是这些好事者。 虽然要不要选黄珊珊依旧没表态，但中正万华立委选战原先可能上演的泛绿阵营整合难题，也随着王世坚宣布不选提前落幕。三立选李正道周凯恩小组台北报道。 好，要去站哪一区立委其实都可以，但现在呢这个蓝营就被说好像有点吃相太难看了吗？我们请教一下晃哥，因为大家说真的是国民党这边打的是冰冰冰冰嘛。好，包括这个李博义也要挑战文山区，他现在喊话那文山区这一区也是蛮热闹的而且李博义说呢他不觉得钟沛君提的保证有什么不可以，要选大安区的罗志强本来就应该回应，那是不是有点意味叫战赖世宝的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齁，你不管是叫世代交替也好，或是说现任想要新人想要挑战现任也好，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齁。但是还是回归那个本质，就是你不能违反一般人的认知，所以我称他们叫做吃相难看齁。再过一阵子民进党可能有一些新人也会打算要挑战现任的立委齁。但是我想民进党里面应该不会有人像徐小新一样遇佛杀佛，遇神杀神齁。就还是回归那句话，政治是处理人的事情，如果你连做人的道理都做不好的话，你的政治工作一定做不好。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问题。所以你如果绕跑得太夸张，像王宏威那种情况当然会被批评，像徐小新这种情况当然会被批评，可是徐小新他的心里此刻一定觉得非常不公平，那为什么李博义徐宏林他们要选，你们都没有人骂他他们也有现任啊，叫赖世宝啊因为人家没有像你一样， 对， 他们两个人没有像你一样 没有开骂嘛， 对啊就 讲的封建一点叫做欺师灭祖、嗯哦、那好你说好我们现在社会不要讲欺师灭祖但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你都不顾嘛、嗯、所以为什么李博毅徐宏庭他们去挑战文山区、哦、他们从来也 不会对赖世宝口出恶言、嗯、而赖世宝也不会好像刺猬一样、嗯哦、所以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关键不在于你是不是绕跑或者说你是不是要世代交替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你处理事情的方法是如何好、哦，所以今天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以后都会问到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相信等民进党区域立委提名之后应该也会提名在一些选区里面应该也会有现任的立委来征召他参选立委、嗯哦、但是呢那个都叫艰困选区而不是在舒适圈。 对， 你今天的舒适圈，大安区、文山区，那请问中正万华除了钟小平之外，有没有国民党哪一个人跳出来说我要挑战一下？ 那没呢？嗯， 那士林跟大同有没有人要挑战一下？ 没有哎、欸。 哦，士林北投有一个张思刚，内湖有一个游淑慧，哦，可能还有李明贤啊等等啊、哦。但是为什么艰困选区没有人要出来挑战呢？那为什么大家都窝在舒适圈里面呢？ 因为大家都有家要养啊。 不是，那谁没有家要养啊？谁没有家要养啊？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广告时间，我跟博文还在聊天、嗯。我记得博文第一次选立委是在淡水， 对， 当时对上吴育生，超级艰困的选区、嗯。那一届其实我也差点去选，嗯、我如果当时去选中正万华，我是对上林玉芳，也都是很艰困的选区。那个叫做刺客，那个是。学当时的这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当时他在那个国会改选的时候，派出很多很年轻的刺客，结果成绩非常的好。那徐小新、罗志强这些人，还有徐宏庭、李博毅这些人，你们如果因为这些人得票都很高啊，你们有这样实力，应该扮演刺客啊，嗯、你们应该到艰困选区去参选啊，因为台北市他的资讯传播很快，而且台北市幅员不大，所以跨区基本上比较没有那种所谓的在地经营的问题啊、哦。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他迁走户籍之后，他的议员资格会丧失，所以他不只有家要养，而且还要把这个原本的家要顾得很好，就是我要先找到新的家之后，我原本的家才可以丢掉， 对，要不然没了。 对你这种态度，选民其实看在心里，点滴在心头了。好、嗯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这些新生代的人，如果你们觉得党内应该世代交替，哦，这些老人应该退，不管是国民党要安排这些比较资深的去当不分区，还是说就退休啊、哦，其实我觉得七十几岁的人其实也可以回家含饴弄孙的啦。当然，他们可能觉得如刚刚静平讲的，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嗯哦，我的人生才开始几年而已， 对 啊，你们这些人生都还没开始的，都还没出生的啊、哦嗯。但是我觉得就挑战。党内的挑战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都会遇到，嗯，可是挑战要维持怎么样一个大家不要撕破脸的挑战，这很重要。嗯、我真的建议徐小新啊，你去看看李博毅，去看看徐宏庭、嗯，你甚至去看看钟沛君，人家那种挑战，我们就不会花很多篇幅去讨论他，也对他也不会有负面的评价。那你今天用这种方式去挑战，万一你最好，就算你赢得初选了，我问你，你觉得费鸿泰会挺你吗？费鸿泰不可能挺你嘛？嗯，哎、欸，老费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哎、欸，对不对？你觉得 费鸿泰他说他会挺哦，他刚刚受访的时候说啊，谁出来的时候就挺。 我跟你讲，讲一定是这样讲，对不对？人前这个手握手，后面就背后就要下毒手嘛，对不对？嗯、这他不可能会挺你嘛，这个人总是会有脾气嘛。嗯、那你这个时候这个结果在还没开始初选还没进入程序、嗯，你就搞成这样子，嗯、我觉得这种人哈、哦嗯，以后即使让他当选到立委、嗯，我也不觉得他的政治工作会处理的好。嗯 好，请教一下博文哥哦，因为你有挑战过艰困选区吗？真的是蛮艰困的吗？因为其实哦，你看哦，徐小新跟罗志强，这个是违背党中央的意思吗？传出他们之前呢，其实党中央有意安排两个人到中正万华、士林大同，那对上林昌佐跟何志伟。当时听闻很多的蓝营幕僚都说，这是天方夜谭嘛。朱立伦再怎么讨厌这两个人，也不能如此恶搞啊！真的是恶搞他们吗？ 欸、其实我是觉得徐小新他如果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强非常厉害他那么年轻、嗯、那我是觉得当然他应该去挑战艰困选区啊、哦嗯、我记得刚匡哥也讲其实我本来在媒体界那我转战政坛的这个第一站也是当时在马英九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去挑战这个淡水选区当时义无反顾不要说一卡皮箱一个背包背的就去那边某某修然后立马上在那边真的就是这个好、哦、就用尽千辛万苦去挑战那因为立委跟总统是搭配在一起你必须要把立委的这个选票冲高总统票也相对冲高、嗯、所以当时我们是用那种立战功把自己当作一个好像 刺杀炸弹客那种心情，坦白讲，那个真的是很沉重的心情。哦，那个你，那徐小新，你不但说我自己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你问题你的选区是很难的一区诶。这一区不用你徐小新来挑战，任何国民党提名的人大概都有很高的一个把握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而且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知道这四年来齁，其实我在很多场合，在台北市有时候一些参会一些朋友，我都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吴征齁。吴征他很认真的，这四年来他辛辛苦苦经营，结果他不断的想要经营，想要奉献，想要真正为民来服务，结果你们这些人当时如果想选立委，你们早点讲嘛，你们就去选立委，你们就去布局立委。 把位置让。 结果现在一个王宏威给人家卡住那个位置，接下来又跑一个徐小新卡住，然后黑龙酸桃吴征变成他满腹的志向，变成他反而没有办法替人民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说，你都要被麦克走这黑的位置要修，都还没开戏，新的任期几乎都还没开始而已。好，新的会期也都还没开始，你现在就说你要绕跑，而且每天沸沸扬扬。我如果是中山北松山的那个民众，我一定觉得很难过。这个就好像一个男人要变心哦，你变心也就算，整天喊着我的老婆，我刚刚要结婚，然后我现在想着别的女人，整天嘴巴里面想着别的女人，你这个这样的心态是对吗？你对你的选民对得起吗？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哦，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正万华跟士林大同，我到目前为止啊，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表态说啊，国民党说有表态说我们要去挑战这个部分。诶，可是照理讲哦，国民党现在都觉得说哦，九合一败选，我们败选之后他们整个气势大胜。那照理讲，如果我们这个气势真的逐渐往下涨，然后他们气势往上涨的话，应该有很多新生代说没关系，那我就勇敢的来挑战这两个区域。到现在没有，诶，完全没有这样的声音。所以齁，哦，我觉得第一个，柿子挑软的吃不是什么战将啊。第二个，你那么年轻，然后你说你很勇哦，什么这个佛挡杀佛，神挡杀神，但是我觉得你展现的气魄却是在深蓝的区域。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气魄。最重要就是说党内的这个你只是说要检好。那另外我觉得就党内来讲齁，费鸿泰的部分齁，我坦白说费鸿泰他讲的其实没有错啊。我这个例如说他说徐小新说我要让给你。第一个，这个位置不是用让的啊，不是说，我让给你徐小新就让给你啊，当然不是啊，这要经过民意的检验。 对啊。 第二个就是说，我再怎么样我觉得齁，费鸿泰，所以我再次强调我跟他政治立场迥异，而且坦白讲我很多政治意见上我其实还蛮没有办法认同他的齁。但是再怎么样他也是你党内的这个前辈齁。我讲起来你叫伊老伯用叫伊这位老伯用这鬼。我是认为当然你要挑战他这个都没有问题，只要党内照程序来，可是没有必要齁，用那种年纪的歧视，或者是用一种说所谓啊，你过去答应我，你违背承诺这种方式。我坦白讲，这个东西就变成把格局做很小。 好，所以国民党的2024呢，接下来会不会暗潮汹涌呢？包括总统大选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郭台铭呢，现在说他请示过妈祖、关圣帝君，都同意他出来选总统了。后续郭台铭还会有什么动作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很奇怪哦，国民党呢，这每到选举怎么就开始啊满天神佛啊满街啊骂呢？好，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呢这个在郭王会之后呢，诶，郭台铭这边又放出消息又有动作了。瑞德哥你看哦，郭台铭说他请示过妈祖啊、关圣帝君啊，都同意他出来选总统啊。不止如此呢，他说他也去私底下哦做了民调，也显示参选总统是有赢面的哦，让他有了参选总统的底气，现在就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出来，要来争取2024的门票。哇，妈祖跟关圣帝君都出来了呢。 我记得上一次好像妈祖也同意他选吧，对不对？通通他选吧。不要不信苍生信鬼神啊，哦，更不要把神明给这个拖进来了。 对， 神明是无辜的啊，哦。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妈祖跟关圣帝君呢同意你这个赞成你选的，同意你选，并没有说你一定选得上啊。 对， 我相信没有啊。各位还记不记得有个神桌， 有一次大选的时候，有一个神桌，就是那个神桌，你问那个桌子说它自己会动，会指向哪里，说谁，对吧？后来为什么那个神桌不见了？因为他当时我看到他预测的那个总统的这个当选人，不是神桌预测的那个人嘛。所以不要把这些宗教上面的一个信仰的东西啊，把它拿来在上面啊。当然了、啊，我相信郭台铭嘴巴讲的说啊，妈祖跟关圣帝君，事实上他最主要是强调下面的那一句话，他做过民调啊，他自己本身呢、啊、做过民调，民调当然了、啊，民调是一个参考的数据，但是问题是这边做的民调跟那边做的民调，还有大家嘛不同区域做的民调跟采样，民调跟民调意思是一样，但是那他的那个声音，他的那读音不一样，这样而已啊。那所以呢，那么郭台铭本身是认为啊，他应该有这个底气。我倒觉得今天呢、啊，国民党的副主席那个连胜文啊，他看到了隐忧啊。为什么？他今天叫他们不要攻击这个不要攻击郭台铭过头嘛。你可以发现这几天，尤其是以新北为主的那些啊，硬要力挺这个侯友宜的、啊，哇，把这个郭台铭打成什么样子啊？还有一些以代表这个等于说深蓝啊，这个啊。韩粉啊，这些啊出来的，把郭台铭讲成公共厕所，你知道吗？把他讲的很难听啊！你越这样杀，越这样杀，越要这样杀的结果啊！连胜文他看到说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他讲了一句话说：别忘了郭台铭他的形象可能比国民党还好啊！为什么？因为郭台铭为什么这几年的形象会好？是因为那个所谓的跟鸿海倡议鸿海啊，后来啊这个包括台积电跟慈济加进去的1500万剂的辉瑞 BNT 疫苗的捐赠事件嘛，所以才让郭台铭的声势不是整个起来吗？啊、他的声望整个起来嘛，到最高点嘛。但郭台铭的声势最高点就只在他宣布要选总统的那个意愿开始，他就会开始遭到无情的这个打压。就像我刚刚讲的、啊，警匪枪战，屁股中弹，自己人开枪啊，就背后开了放冷枪啊，你知道吗？郭台铭现在就是，而且这个冷枪啊，已经变成、已经不是那个冷枪了，已经是鸣枪啊，鸣枪直接开干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争权夺利啊、然后大家呢，为了争夺，怕郭台铭上位，怕郭台铭有机会回来，怕郭台铭当选嘛，所以我一定用动用很多的关系，想办法打你。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他们会提到说，上次的初选呢，是因为这郭台铭跟韩国瑜的竞争啊，所以两个人最后才那个翻脸呢、啊，还造成这个裂痕呢、啊。那我请问你，你们现在说把郭台铭说成这样，难道不是裂痕吗？有一本书叫《虎与狐》，狐狸、老虎跟狐狸嘛。郭台铭是老虎啊，你搞清楚啊，你知道吗？经过这样子，你把人家打成这样，我报纸的社论来把郭台铭冲骂一顿，对不对？你要是郭台铭，你还会这样子？义无反顾的，那么去支持啊、在这场总统大选里面，真的去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吗？ 到最后 keep 一兵了， 后面力挺 就算了， 后面力挺郭台铭的人也会这样义无反顾的去支持那个侯友宜吗？我不相信哎、为什么？因为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人都有自己这个的，有喜欢跟不喜欢的嘛。 对， 你要我含泪含血什么什么含恨投票，对不对？哦，不是那么容易的。可问题是，那么现在两边势均力敌，它代表的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哦。像侯友宜，他现在因为受困。他还必须现在新北市议会马上就要开议了嘛？他总不能第一次开议，连任第一次开议说，我被呵呵啊，孙总统，拍谁哈？啊，请假，不可能嘛？他所以他会被困在这个新北市议会里面。然后呢，郭台铭现在呢，他非常的积极哦。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辞职算了哦。为什么呢？黄建廷曾经也是郭台铭要在上一次选定的一个对象嘛。他以这个秘书长，今天那个主席朱立伦都说不是他叫他去的，是黄建廷自己去的。那黄建廷事后有跟他报告怎么样啊，公安啊要去先了解协调等等啦。你去了解协调是对的哦，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本来就应该运筹帷幄嘛。哪有人说叫郭台铭自己先跟侯友宜去谈的，那你应该要去叫徐巧芯先去跟惠鸿泰谈。你对不对？对不对？我讲的有没有错？你先跟他谈嘛，你要抢，那你要那个，你要争，对不对？那你先跟他谈嘛，你们两个那个徐巧芯跟费鸿泰两个人先谈一谈，老少两个人先谈一谈，看打一打，先打一打看怎么样再说，没有这回事嘛。如果这样的话，要你这个秘书长干什么？秘书长就是负责要瞧的。我讲坦白，瞧不拢就是要按照游戏规则，看你要全民调还是要党员投票跟民调。那你竟然还叫他先去跟他瞧， 是会帮朱立伦 啊？你们瞧完了以后呢，张亚中怎么办？再去瞧张亚中吗？谁敢闹我就关逮几嘛？连最基本的这种处理的方式，那是告诉你一件事：伊都无法度去处理了，伊无一个材料跟能力去处理这件逮几啦。那朱立伦表面上讲说啊，等3月4号南投立委选完以后再说，他不会处理的。他会让他不断的拖。他等到南投立委选完以后呢，他会把这个区域立委的部分先解决。 我不知道到底不分区立委国民党是不是已经尘埃落定了，现在政坛不断的这个到处盛嚣尘上，一直传说啊，这边这边这边哪个地方拍戏哪个地方拍戏，对不对？从桃园一直到这个屏东都有人在传嘛，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那还有他一定会去先处理这些区域立委，先散掉这个这烫手山芋嘛，但是你每拖一天，那么挺锅的跟挺喉的就会打打打，更不要讲有不是卡喉就是卡锅嘛，还有卡喉跟卡锅的要挺猪的，所以呢挺猪的现在两个议长了嘛，第三个第四个嘛搞不好马上就出来了，三卡演绎大家打来打去，你知道吗？随着你每一天一直，那你国民党就撕裂。什么样的政党必须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团结一致，就是我们永远是不四分五裂委团结嘛。那你现在就是朱立伦就眼看着没有办法处理，那我就拖、越拖的结果就让他那个撕裂的裂痕越大了。 好，所以请教一下慧珍姐，郭台铭这样的首富这样的霸主，他可以接受朱立伦用拖自觉吗？没有哦，你看连胜文就出来讲说不要再讲那些刺激的话，你不晓得郭台铭下一步会做什么，他果然很有动作。你看哦，请示妈祖跟关圣帝君都说他同意他选2024，还自己做民调说如果啊我自己呢出来选的话，我的赢面是比侯友宜来的大哦，甚至呢在国王会说可能还会有下一步哦，媒体空战啊说包括王时基就爆料说郭台铭有找新的公关公司，还找媒体人见面，而且甚至地方啊人士还说，哎呀，干脆你去加入这个参加白沙屯妈祖绕境，可以深入地方。其实动作一层一层接着一波。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郭董这一次呢，他是非常有计划性的，他先抛出了一个这样的议题出来之后，后续不断的在进行刚提到的一个媒体或者是说一个空战的部分。那空战的部分当然就是维持郭董的一个影响力，让大家不要忘记他陆战的部分，他请出谁，其实就是请出王金平啊。大家还记得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他一定要先去拜这个码头王金平，因为把成功的把韩流卷起来，当时高雄的33的那一次的造势行动就是王金平在后面一手策划，而且我真的是要就是肯定一下就是王前院长，我以前跑财经出身，他以前有在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单位叫做生策会，生策会里面的一些生计上的一些业者是不分蓝绿的，他那时候生策会可以说是一手在王金平的一个院长手下手上弄出来的，而且其实是业者非常多，在国内的一个相关的产值可能数千亿都有。那后来当然也是因为一些政党轮替以及相关的关系，他毕竟还是一个官方的单位，所以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荣誉职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王院长他的人脉某一种程度上是不分蓝绿的。 对。 第二件事情，我跑那个就是中油啊这些台电啊这些国营单位出身。你知道王院长他的做人情的关系是怎么做吗？我举一个亲自的一个例子。我以前跑中油。然后呢他们就说那时候鱼那个柴油啊比较贵。然后呢他就协调出说这个柴油可以，就是渔民要照顾渔民啊，渔民那个船都要用柴油啊，所以这个柴油价格就不能去变动。然后呢就有人就说那这样子好，等于是给渔民一个福利嘛。结果他们就说给渔民这个福利之后，王院长有没有要什么样的回馈，什么样的帮忙？没有。所以他等于是我这会搞，我给你倒三缸，但这一份情你说像个渔会啊什么会的这些会不会念记就是说院长在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赶快停了，停了之后那利要慢慢赶快回报，就是院长挺谁我们可能就要支持谁嘛。好，现在回到整件事情的这一次黄建廷去见完郭董，他是发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讯息。第一个讯息，郭董说如果国家需要我愿意承担。 对。 第二个，但也没有非选不可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其实郭董两个的条件所行说出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国民党没有变成是非绿联盟，不是由郭台铭当共主，有其他的一个候选人出来的话，他可能就不一定要出来选哦。简单讲就是国民党一定是要提名他，他才会出来选。如果国民党没有提名他，有另外就等于是非绿这个部分分裂了，分裂情况之下郭董可能就不一定会出来选。但第二件事情，王金平说他只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人，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回到了那国民党要提名谁，国民党提名谁由谁决定， 朱立伦、 啊、所以不是啊，郭台铭这样讲交叉排列组合不就是国民党一定要提名我我会赢吗，这样子的意思、啊、 对对，其实就 A 等于 B,B 等于 C 嘛，就是啊国民党要提名我啊我会赢，而且我有以神之名哦都同意了。再来是我有人和，我有那个侨王哦王金平其实也愿意。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回到说有媒体写他要打媒体战空战，还有请重要的媒体人，这个郑浩可能待会可以补充一下重要的媒体人是谁、嗯、就是说 在帮他打选战就 对 了， 帮他打选战、哦、就是说现在包括空战跟陆战，陆战的部分如果国民党愿意的话，王金平愿意出面来帮他敲空战的部分，要维持一定的稳定度，那包括怎么光晴姐啊这些啊、嗯、然后还有其他公安公司的这些人啊，都不断的去帮郭台铭去释放一些讯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某一种程度上郭台铭用他自己的一个力量形塑成一个社会的氛围、嗯、非郭不可、嗯、请朱立伦高抬贵手，我觉得会形成这样的力量。那第二个情况是就是我觉得我也要在这里就是说，如果郭台铭真的有意思要代表国民党的话，其实你有一句话你要听进去、嗯、他们也有人就说啊，你郭台铭2022九合一大选你有尽过力吗？你郭台铭你有去下乡在台就是全台跑透透吗？那你如果过去从以前到现在你都没有牺牲都没有贡献，你怎么当母鸡？意思就是说啊，你那也那哦，你一回来都不来，都你，比如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说一个大家庭，你有照顾过这个家吗？你有帮忙付过房贷吗？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说哦，我要被等啊，哦，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我要被等啊，这样才算，这有可能吗？但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部一定会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满的声浪，但是郭台铭有解方，怎么解？嗯，什么解方 KGGOBU 啊，郭台铭这么多了，诶、欸、我在这里补充一下，郭台铭一年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光去年现金股利进来九十几亿，嗯，你就拿，不要说九十几亿太多了、嗯、你就拿一半五十亿，拿五十亿2024年立法委员国民党的一个相关的选举，那些候选人我都给你赞助，我都给你支持，我都力挺你，你说这些人会不会开始转向变成是愿意支持郭台铭出来呢、嗯，所以最后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就郭台铭如果真的要出来的话，这些杂音哦，可能某一种程度上真的是要拿钱交朋友来好好的弭平这些杂音。 好，所以郭台铭这次可能学聪明了，钱呢这次可能不会那么快拿出来，所以呢党内出现了两派的反对声浪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郭台铭想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呢，现在看起来动作真的是蛮多的，而且比四年前来的准备好像更加充分。但要请教郑浩，因为这个黄建廷呢被王金平一声令下之后呢就跑去见面了嘛，好，结果呢他说郭没有非选不可的理由啊，动作那么多没有非选不可，真的吗？ 没有，他在营造选举的空间嘛，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嗯、就是说如果郭台铭现在的这个处理方式跟四年前一样烂，那他就真的是白混了嘛，就是我觉得他是很合理的战术战略的安排，就是侯友宜现在不能动，嗯，他就算想动也要这个暗就偷偷的动， 对， 或者说暗示的动，那既然侯友宜不能动，那郭台铭当然大动特动，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在做战略优劣势分析都会做出这个分析，你的敌人不能动那我当然动，那他的动就是开始啊、哦，不管是年前的发红包，年后去星云法师那边、嗯、后来呢之后这个讲去王院长，然后后来呢还有这个黄建廷去找，就是他是合理的在分配他的这个媒体曝光量嘛。嗯、但是侯友宜这边呢，我认为啦，侯友宜还是在做他过去很擅长的事情啊、嗯。侯友宜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侯友宜过去在新北市博恩院一定比我更清楚，到底为什么侯友宜民调第一名，是因为民调第一名所以侯友宜民调就第一名。你懂我意思吗？这是非常玄的一件事，就是民调会影响民调。但是侯友宜是过去有包含朱立伦时代，他们那套人都喜欢用这样，就是不断试出哇，五星级市长，市政满意度最高，然后等等等等，一直丢出来， 有很多暗示哈， 对，各种暗示。那变成是说，假设我是新北市民，我接到电话，我都不好意思讲侯友宜不好，你对，因为我看了新闻，侯友宜都最好嘛，好像是我自己是怪的，这是很明，这是在选举上操作一种心理学，是很确定，就是民调会影响民调，所以侯友宜最近其实你有看到吗？一个听都没听过关键什么什么的，在他脸书上发了一个文章，六成的新北市民赞成他绕跑去选市长，有这种事情是不是？那我新北市民是塑胶， 然后你也不晓得那个民调公司到底打哪来的，没听过， 打哪来的，然后也不知道，然后就在 自己脸书上发表，然后呢等等的某旺中集团就开始哇最强的人选等等等等，很清楚嘛。可是问题是哦，这些事情我觉得两边要争取总统我都 OK， 本来就是大家都想有志一同去争选，可是我是2019年被开除的当事人，我浓浓的感受到现在有2019年的味道嘛。同样的媒体集团用同样的招数，然后去拱同一个即将要绕跑的市长， 对， 连口号都一样，叫做 Yes I do， 这不摆明结果就是要一起输吗？然后呢今天洪秀柱不是我是学理工的，你如果 ABCDEFG 步骤全部跟前一个实验一模一样，你结论就会跟前一个实验一样嘛， 对不对？然后呢连口号都 Yes I do， 对不对？侯友宜在放天灯的时候，他旁边的那个天灯超大一坑， 希望说不要搞得像四年前那样嘛，所以他这一次学聪明了，更厉害了，动作很多，还自己也找了民调公司啊，要来 PK 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不，我没有要帮郭台铭讲话的意思，他进化是他进化的部分。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事情是，那个中天集团是完全没有进化了嘛，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嘛。好，那你说这是你知道想多两件事，我的好兄弟温朗东啊，昨天在脸书上发一个文章，一整天旺中十篇文章杀郭台铭，没有大事的，是不是？台湾没有大事，没有其他政治新闻。这一个，第二天今天朱柱姐讲话，朱柱姐了不起，她说绕跑不是问题，侯友宜赶快表态。这些事情似曾相似，四年前是不是也有人说高雄市民进党要就 Nicky Pray 给他就好，有没有讲过一模一样的话？那朱柱姐是什么样的人？朱柱姐不是被抹红的人，朱柱姐是自己跑去新疆。回来说新疆人都在唱歌跳舞过得很快乐的那个人呢，他是自己公开说老娘就是红的，我就是红的，他是这种人呢。好，公开挺侯友宜，那假设侯友宜又被出来了，那不是民进党又爽歪了吗？所以我觉得啦，四年前跟现在脚本剧情主角一模一样，唯一一个差别吴敦义变成朱立伦。所以我昨天在我的脸上特别讲，唯一要让结局有不同的人，那个筛子既然是收敛在朱立伦的身上，如果朱立伦还是跟吴敦义一样有私心，又搞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最后会三个人一起死。那如果朱立伦愿意退一步把空间让出来，才有可能让国民党有协调的机制。 但他情绪想要正好，因为徐小新就说了，如果朱立伦再这样玩下去的话，国民党的内斗可能会重演哦。但你看哦，因为这个见面嘛，已经有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要为郭台铭来开巧门卡喉呢？黄建庭一度语塞说，这个要讲多少次？但的确现在在里面有一个氛围，就是这一场会面啦，是不是朱立伦的有所动作呢？ 哦，黄建庭说要讲多少次？对，没错，要卡喉。是他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站在国民党立场，我是朱立伦，我绝对不会挡郭台铭回国民党。回国民党跟代表国民党出选是两件事，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回到国民党我就让你回，可我要挡你一定是卡你卡在初选方式这一关。所以今天即便朱立伦让郭台铭回到国民党，我不认为就等于朱立伦不卡谁。比如说那个时候吴敦义也是让郭台铭领党政哦，可领完之后选举的办法民调的方式去卡郭台铭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啊，现在在看朱立伦心态，我觉得很诡异的事情是，如果他真的无私的话，国民党有机会整合。可他如果有私的话，国民党完蛋，百分之百重演2019年嘛。为什么我会谈朱立伦有可能有私？因为云林县议长跟屏东县议长去挺朱，这不是空穴来风嘛。否则怎么会那么好的事莫名其妙就有人说啊，我挺你朱立伦是怎样，是有收你钱是不是，领演费是不是，那一定有人在操作些什么嘛。所以我真的很担心，我坦白讲，因为我在里面国民党出身了，我很担心重演2019年的状况，真的民进党会笑到最后。 好，所以当然就先让郭侯先去打嘛。所以呢国民党内呢现在出现一个氛围了，挺郭的站出来的，挺侯的站出来的，而且还都蛮早的哦。好，请教一下博文哥，因为你看哦，包括国民党中生代呢，党郭拱侯风向开始吹咯，开始呢拱侯派出来了，因为郭台铭动作真的太多了，侯友宜这边可能也紧张了。洪秀柱柱柱姐刚刚说了，侯友宜啊，你要赶快表态啦，不要怕被人家说绕跑啦。还有曾明忠，曾明忠也说什么呢？党主席朱立伦已经讲了，侯友宜是最强母鸡，欢迎郭董一起来支持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这句话不是很明白吗？ 其实我实在是不知道国民党是凭什么或有什么能耐挡郭了。我讲白了，如果今天是国民党 我遇到郭台铭这个状况，你真的是对郭台铭了，你真的是礼遇恭敬再多都不过。为什么？其实郭台铭他不需要靠你国民党，他一样可以出来选啊。有些人说，那除非他跟民众党合作，他才可以。错，他自己可以自行联署。以他的财力、人力、物力，他只要号召下去，他等于总统大选就提前开打了。如果郭台铭这样做，第一个他一样他自己可以出来选，第二个他也不用受到你国民党的牵绊，然后呢可能会强力的瓜分你国民党的这个选票。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国民党全党上下把国民党把这个郭董骂得一文不值，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特别是跟这个国民党友好的媒体，哇，每天把这个郭董照三餐骂。我坦白讲，郭董如果以一个企业家而言，他还没宣布参选，看起来他也不需要接受那个这个政治上那么严格的检验嘛。所以过去现在很多传说啊，他什么风流韵事在做这个未来，如果他当然他如果参选，他当然会接受检验。可是现阶段国民党是拿起棍子就打，我觉得不聪明。第二个，我觉得侯友宜的部分哦，坦白讲，他有一个非常结构性的因素，他难以突破啦。 怎么说？ 这个部分他永远没办法突破，就是他现在是现任的新北市长， 对， 他当选不到两个月。我再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刚当选的议员。从上任到现在还不满两个月，然后呢他们现在连侯友宜在新北市议会连面都还没见过。你想想看，那新的市长跟新的议员连在议会里面连质询连见过面都还没有见过，然后这个市长说对不起 ,yes, I do, 我要去选总统了。你觉得这个民众有办法接受吗？民众真的不是笨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哇全力拱侯，赶快侯你赶快表态。我跟大家讲啊，现在叫侯表态的东西被海系耶。他现在表态看看。我敢保证他现在表态他马上倒。他讲 yes, I do, 在新北市已经引起多大的反弹了，你知道吗？Yes, I do, 我都不要讲说这个 Yes, I do 还抄袭以前韩国语的这个口号。他讲 Yes, I do, 很多新北市民说，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捷运，现在我们捷运公司要收回来，那个经营权连开，还有捷运未来要怎么弄，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这个都更要怎么做，我们的社会住宅要怎么盖，民众关心的是这些。结果一个市长从他新任就职到现在，没有一天不是在谈总统大选。不要说 Yes, I do 啦，其实很多这个新北市民的心中已经对侯友宜讲 yes I do 已经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好，我们请教一下晃哥，因为你看感觉起来呢好像现在国民党2024呢变成了本省外省情节的感觉。沈富雄就说了，外省人呢见不得侯友宜当总统，结果呢标准这个深蓝的这一块呢，连胜文就跳出来说，哎呀郭台铭形象比国民党好，你们怎么把郭台铭打成这样子呢？王鸿薇出来说什么呢？人选不一定要国民党的啊，这不就是很明显了吗？就是挺郭嘛，挺郭的势力就出来了嘛。 的确齁，不过我还是觉得先给郭董一个建议齁，你好像拜错神了齁，你不应该去拜关公跟妈祖，你应该去拜朱立伦跟侯友宜。因为决定你能不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是这两尊，不是你拜的那两尊，那两尊只能保佑你身体健康，那没办法保佑你可不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 朱立伦就给你醒杯，他说你们就好好协调嘛，对不对？ 朱立伦的 他是笑杯， 笑杯没有杯啊，就是你们好好协调啊那样。 其实朱立伦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表达自己的无私，他只要出来公开讲说，我一定不会参选2024年的总统， 还没看到 结束。那大家就是郭跟侯嘛，对不对？现在就是因为卡在一个可能球员兼裁判的朱立伦的身上，所以让这整个局势变得很错综复杂。好，那再加上国民党，其实我在很早以前我就讲过，我当时我就判断国民党不会提名侯友宜参选总统，因为国民党不会让一个台湾人当总统。从1996年总统民选以来，除了李登辉是因为特殊的状况，因为当时李登辉是你想挡也挡不住。接下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提名过台湾人当参选总统？没有。所以侯友宜有他省级上在国民党的先天上的缺陷。你看看现在站在郭台铭身边的王金平就知道了嘛。王金平如果是在民进党，以他的政治资历跟实力，我跟你讲他早就选过总统了。能不能选上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早就选过总统。可是王金平在国民党里面连选一个党主席都还选不上。为什么？王金平不够做得不够好吗？他对国民党贡献不够多吗？都够啊，只是因为他的省级的因素。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的郭侯之争， 虽然国民党里面不愿意有人承认说他们党内的确有这种省级的因素，也许他们自己都不自觉，可是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就看到说，诶，侯友宜啊，你就是个台湾人，你就是个嘉义人啊，郭台铭是山西人嘛，对不对？这个好像比较合我们的溃靠啊，他们也许潜意识里面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慢慢的这样的言论其实会出现。如果说照王宏威讲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不一定要是国民党籍，那你干脆提名柯文哲算了嘛，对不对？你就提名柯文哲算了嘛，对不对？那他讲的其实他讲的是谁都很清楚，因为现在有可能变成国民党候选人而又非国民党籍，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嘛，那你就干脆讲。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员哦，你要支持侯友宜、支持郭台铭，我都没意见，因为那本来就是你们表态的自由嘛。但是那个支持是要真心的支持，而不是有目的的支持。为什么这么讲？有些人可能是像王宏威或像连胜文这种有所谓的省级上的情节，有些你现在看似挺侯的人，但是他未必真心挺侯哦，他搞不好只是在代价而沽而已，也不一定哦。这个代价而沽倒不一定说是金钱的价格，而是说那个价值哦，代价那个指的是价值。 有什么样的好处？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吗？ 没错。所以举金，我们现在看哦，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可以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把现在公开具名挺侯友宜的国民党的人把它记录下来， 对， 再过一阵子你看会不会有改变？我觉得一定会有改变。 那如果有改变的话，是不是因为他中间有什么样的过程让他有所改变呢？ 改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侯友宜现在老是都不作声嘛，那郭台铭一直努力，我讲过郭台铭在营造一种国民党里面非郭不可的声势嘛，到时候形势比人强，这些人会不会西瓜靠大边？会。那也有可能改变是郭台铭可能透过王金平的管道去跟他沟通协调一下，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他觉得好像还不错，也改变了。也就是说当你侯友宜越不表态，郭台铭的声势，因为他可以顺理成章的名正言顺的去为他的总统大选而准备。 对。 这是侯友宜现在做不到的。 对。 那现在不能做。好像只能私下做，不能公开做。可是你私下做的毕竟有限，一消一涨之间，郭台铭的声势只会越来越高，侯友宜声势会越来越低。可是当你声势越来越低的时候，你支持现在表态支持你的人，这些人都是政坛上都是鼻子很好的侯品塞了，他们都会闻到风向，风向不对，哎呦，行来照，行来酸，赶快改投其他，这很正常，在政坛上这很正常，这也没什么忠诚度的问题，因为都是党内嘛。可是这个就是侯友宜将来必须要面对问题，因为侯友宜毕竟虽然说大家讲说他现在民调很高，他当选两次新北市长，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个现象，侯友宜两次当选打的其实都是顺手牌，2018、2022都是国民党大顺风的时候，侯友宜有没有打过这个逆风牌？其实没有哦，所以他在面对逆风的时候表现怎么样我不知道，也许很好，也许很糟糕。那接下来这段时间，侯友宜如果再不表态，他就要开始打逆风牌，接下来他就会开始面临到可能会有众叛亲离的结果，就党内你会发现党内挺你的声音越来越少，然后呢支持郭台铭的声音他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好，所以请教一下靖平哥哦，就刚刚换哥来讲，所以国民党现在里面有很多侯皮塞吗？大家也觉得说，怎么四个时间点一个个啵啵啵就跳出来了，挺过了挺过啊，挺侯了挺侯。好，包括媒体人三侯志就说了，郭台铭一直在错误的时间点做出决定，在党内风向已经确定的时候跳出来说要选，但这一次郭台铭的状况比四年前还要来得差，所以他用这么卑微的低姿态呢，知道状况不好，这个氛围之下，即使拿到本票也非常的贵，因为朱立伦刚好可以拿郭台铭跟侯友宜来抬。价钱好，现在里面呢已经开始了这个敌我开始划分界限咯，国民党现在真的有这样的态势吗？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敌我界限或者是省级的这个状况，从这些角度切入，那等于是从外面真的外面看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些问题， 没有。 那郭台铭今天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几乎都是他四年前因为他一手造成的，所以他的态度没有放软，会让一些本来就不是很欣赏他或本来就不爽他的人变这样，那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但是他话又只讲了一半，说啊这个我年轻气盛啊，不了解当时的政治的这个情况，所以后面他补一句没有道不道歉的问题，假设如果他当时再软一点啊，我真的是也不好意思啦，对不起啦，对当时这个我无心伤害的人，然后如此这样子把话讲得更柔软一点啊，我真跟大家抱歉，然后如果有什么 多所得罪的地方，我愿意跟大家赔不是，然后我们再来怎么样。但是这不用，这就不是郭董了。因为他的霸气跟强势在他的企业跟他的王国里面就是独树一帜。 但这一次对郭台铭来讲，他态度的确是有放软了，以他的角度。 所以我说只有一半啊，软软不够软。 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吗？ 不是全部的国民党支持者。就是有一些包括你现在看到台面上会有一些批他的人啊，批他的这个民意代表啦。那这些人或者是党内的一些就是党内的人士，然后有具名的也好或不具名的也罢，就是基于四年前的这样的状况，连善后之他在提的这个状况也是直基于四年前的情形来开始讲的。所以其实国民党其实不会有什么外省或者是本省什么台湾籍的人，不就是郭台铭跟侯友宜，刚好郭台铭他的省级啊，就是刚刚讲的山西，然后这个侯友宜是南部的，但其实其他的没有， 好吗？没有。因为王侯威之前侯友宜有帮他站台嘛，对不对？就他现在出来挺郭台铭，这感觉起来好像还是有点点。 他也没有说一定挺郭台铭啊，因为他没有把话讲死。 所以他指的是可能人选不一定是国民党，所以可能 我希望他们这些立法委员，我相信他们都是会希望团结的，就是不要重蹈四年前的覆辙。因为支持者也是这样想，不会不用想那么严重。省级问题根本在，这是30年前的国民党，李登辉跟李登辉时期前面之前的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只有谁会赢谁最强。所以如果要这样讲的话，那当时干嘛换掉洪秀柱让朱立伦上， 就是不团结啊。不然侯友宜为什么要讲说最重要的就是内部团结嘛，就是到现在你们还在重演。 所以其实包括你说的什么中生代什么党侯党郭，然后这个捧侯什么那些，我因为他也没有具名啦，我是希望说把人的假名齁边爱人唔唐的话修，就是大家不要去变成口出恶言，你骂郭也好骂侯也罢，无助于事嘛。那朱立伦我相信郭台铭已经跟他喊话了，要他汲取四年前的教训。朱立伦不只汲取四年前的教训，也汲取八年前的教训了。他会很小心的在处理啦。包括很多人说，哎呀，你看那个沈仲龙、云林阁跟家那个屏东的周点论都已经这个出来喊话说朱最好啦。那是因为我相信这两个议长也是因为看到郭跟侯好像形成一种怕快分裂的态势，干脆就是选朱啦。可是有人不认同啊，我再怎么样也不要朱立伦，或是要他们两个人。所以不用吵成这样，因为现在是国民党的这个初选，国民党的会不会办初选都不知道，是初选的阶段，这样讲好了。这个初选的阶段，你如果还要这样子从二月还没完就吵成这样的话，你还有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整个就像刚刚其实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我听到晃哥跟博文大家在开玩笑说，哎呀，国民党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选举最精彩，等初选结束的时候戏也唱完了，就大选就输了。我听了其实心里蛮酸的，蛮悲哀的。的确，但是又有一点浮出这样的一个现实，就初选打得刀刀见骨啊，然后杀得你死我活，哇，各家政论节目都在谈。等到这个初选结束，不管推出哪一个人之后，那个人都遍体鳞伤，其他人都不服之后，大选开始，不管跟民进党的对手谁，然后就开始输了，就是一屁股，然后一路下滑。所以我刚也是听了，四年前不就是如此？所以其实有些媒体会当然会这个不喜欢郭，那有些媒体可能郭跟侯都会打。那其实刚刚博文也说到了侯友宜的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看三立这个前进新台湾节目，要看一下侯友那个这个，因为何博文曾经是新北市议员，要看他讲侯友宜的问题哦。虽然他没有讲出什么 Yes I do， 那是天灯的那个东西，上面都是一堆结婚的那个口号，那只是很多人会联想说你是不是就这样。侯友宜我知道的状况是，起码不管是六月也好，或者四五月，在总咨询以前，他都不会去谈这个问题，所以。他笨的话就现在说，他郭台铭宣布我要被这个国民党做，那我也要，我就开始去跟这个郭台铭 PK， 那就完蛋了。 但想要静平哥哦，因为现在朱立伦的角色非常重要啊。那他今天就讲出一个民调选项没有纳入我自己，放下自我，欢迎更多人支持国民党。你们现在党内有这一个2024的总统民调吗？你有听到有这个民调选项？ 目前没有听到。 那他说他没有纳入自己，这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因为之前有传闻说国民党有做了一份私下的民调，但是党中央否认说没有这个民调， 对， 说 是 有一个私下的民调说有做郭跟侯两个人的民调，的确是伯仲之间，这个一直有在传，但是问了党中央，问了相关的人都说没有这个民调啊，所以朱立伦才会说如果有这个民调的话，民调不会放他自己，因为他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不会放他自己的话， 太难看， 真的很，一方面的确很难看，一举进是很难看，二 不就表示我等着你们郭跟侯厮杀到死，然后我就可以坐收渔翁渔翁之利了嘛？所以他当然不可能去放他。那我相信郭跟侯自己都有各自做，有人听说有人在帮他们两边私下做，就如同我早就上礼拜我就说。这个黄建廷很早就去见过，过年前后就去见过郭台铭，那当时国民党也没有去评论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也不相信。那黄建廷跟郭台铭的确有私交，我相信这一次不会像上一次四年前2019年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啦。当然郭要回来也不必然一定说跟这个郭回来，然后就拿到国民党的门票，然后代表国民党参选画上等号。我也希望郭台铭不要有这么大的这个错觉，然后以免到时候希望越高失望越大，然后又跟国民党再翻脸一次，不就是刚刚郑浩离开之前所讲的话吗？所以我还是觉得说郭也好侯也罢，大家能够协调一个机制，不要初选杀得刀刀见骨，以团结为胜。 好，所以请教一三哥哦，如果是朱立伦的话，我当然不要纳入自己啦，我要当共主啊，我要当最后那个有力的人啊。好，结果呢，挺郭派就喊话朱立伦说，你赶快落实菲律大联盟啦，挺郭派这样讲。那你看哦，现在朱立伦掌握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张亚中这边就火大了，初选是制度，不是面团欸，你想要怎么捏就怎么捏吗？ 对，我觉得四句话来形容最近国民党的乱局，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嗯， 老虎就是郭台铭嘛。过去郭台铭没有表态要参选之前，在过年前他还没有明确表态要参选之前，猴子就是侯友宜是大王，民调上面都做侯友宜最高。但是当郭台铭表态要参选之后，他就山中无老虎，然后老虎出现了，猴子就开始下滑。那第二句话叫做政治精算师扮猪吃老虎。其实真正的权力在这个猪啦，他会吃掉这个老虎也是这只猪，这只猪就叫做朱立伦。那朱立伦为什么可以杀掉老虎呢？ 对， 因为他卡住两个关键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要重回国民党的制度，必须由我来定。 对， 因为一定要重新定。以目前国民党的返回国民党的制度里面，他必须是四年才能返回国民党，而且必须四个月才能参选，就已经选完了，就是明年的一月，总统早就选完了，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用现有的制度让郭台铭回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到底总统是要。用征召的还是初选，像张亚中讲的要初选。那如果朱立伦定出了初选制度，那侯友宜要参加吗？郭台铭要参加吗？可能两个都不会参加了。那即使是用征召的，朱立伦还是有牌嘛，因为党内现在有永朱派，有永郭派，也有永侯派。如果到底要征召像郭台铭还是征召侯友宜，两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他有最好的叫牌权，就是说你们两个到底可以给我什么。也就是说不管你们谁做总统，其实掌握大权叫朱立伦，因为你们要选总统之前都必须拜一尊而已，没有两尊，不用拜托侯友宜，就是拜托朱立伦。你们想选总统拜托我，因为现在以民调来讲，郭台铭跟侯友宜是差不多的、啊、那我要征召，我到底要征召谁呢？谁给我最大的好处我就征召谁。所以不管是征召制度，或者是提名制度，或者是郭台铭的回党制度，都掌握在朱立伦手里。所以郭台铭也很聪明，他说朱立伦你不要重蹈四年前的错误、他其实这句话就在警告朱立伦说，我不一定要回国民党参选哦。虽然他说王金平说要加入蓝营才会支持，但是是王金平说的，我郭台铭没有说。他也在情人节前透过学姐民众党也透过学姐叫跟郭台铭示爱嘛，虽然表白被拒，这两天表白被拒，唱了一个叫做张清芳的我还年轻齁，就是我的心已经给了国民党，但是他还保持了这个可能性，如果你国民党不提名我，你的制度里面没有直接征召我的制度，我可能就不跟你国民党玩。我外面还有民众党这张门票，还有刚才讲的我可以直接联署跟你参选。那郭台铭如果有参选，他的方式非常多，他是无党籍的，他非常的自由，他可以各种方式选择选举，现在把球就丢给了所谓的国民党跟民众党。那国民党如果真的要把郭拒绝掉的话，那郭台铭可能说那我就跟你搏了。 对，那你看王金平现在就中间穿针引线了嘛，你看哦，包括王金平就说了，为什么党内出来反对开大门呢，让郭台铭回去呢？王金平说那一定是支持别人的人运作的，感觉起来三角习题真的王金平可以解吗？ 我觉得解不了了，而且我觉得王金平是人比较好了、他直接讲说啊是支持别人的，其实我认为反郭不一定是挺侯，反郭有两组势力，一个是挺旺旺 啊，旺基堂、旺中，所以是台湾首富之战嘛，哈。现在其实国民党其实侯友宜还没有表态啦， 嗯， 因为他 yes I do 其实就是英翻中，中翻英的呵呵做代级了 ，yes 就是后啊，爱就是侯侯，那个 do 就是做代级，所以呵呵做代级的英翻中，中翻英就是 yes I do， 所以根本就没讲、嗯，侯友宜还不敢表态，因为他跟答应郭台铭说，如果你选我就不选，所以这句话也是他未来绑住自己的金箍咒啊，因为他是孙悟空啊，他的那个金箍咒罩在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如果郭台铭明确表态说我要选的时候，那你侯友宜选不选？不管郭台铭用什么方式选了，侯友宜你都必须履行你的承诺，你是不选的哦。所以郭台铭率先在这个年后率先表态，目的就是绑住你侯友宜，你不能表态了。第二个就是要挟国民党，你要礼让我。 对， 所以现在这些所谓的反郭的人，并不一定是挺侯。第一个比较多的叫做挺旺中旺董，第二个叫做那个讨拍啦，我不要讲讨钱、哦、讨钱要有证据，至少是讨拍的，一共我还对立哦，你要来收哦，那我就才来挺你、 哦、 所以挺郭的包含一个叫做卢秀燕。那为什么卢秀燕要出来反侯挺郭呢？一方面是高鸿安的关系，因为他们组成所谓中部的大联盟嘛、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卢秀燕本身也是县市长，他想要做副总统，如果是侯友宜出现，他没有副总统、嗯、因为不可能两个县市长同时绕跑去参选中正副总统，我拍垮正副总统都是绕跑县市长，所以只有侯友宜不选的情况下，郭台铭选卢秀燕才有所谓的副总统的资格啦，而且还说真的还不错的搭配哦、喔 嗯嗯。 郭卢配郭台铭是有国际外交产业的经济的这些的经验，卢、 嗯、 秀又有县市长，又在中部啊拥、有所谓的女性的票源，所以郭卢配是一个好的组合。所以卢秀燕说骂侯友宜支持郭台铭的目的，就是他自己要选副总统。 哇，所以国民党的水很深欸，感觉起来大家好像都在讲反话的感觉。还有一个人呢，要争取关键角色是谁呢？柯文哲要继续卖黄牛票吗？柯文哲说他也扮演关键角色咯。2024谁当选？我来决定。哎呦，真的是他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2024这场大戏呢，柯文哲当然也要争取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希望是大角色。那有如愿吗？我们请教一下慧真姐哦。他说柯文哲自认呢扮演关键力量啊，他说2024谁当选我来决定啦。哎呦，真的是他来决定吗？这个阿北太狂了吧。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因为呢会有所谓的关键力量，意思因为是说因为是关键少数嘛，那大家都知道他至少有四趴，那除非是这一次的选举有多组人出来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三组四组才会说诶决胜点在关胜少数，如果只有蓝绿大对决两组人的话，其实讲白了郭台铭是一点影响力可能都没有。那现在郭台铭其实现在那个柯文哲简单讲他就是变成是一名素人哦、 嗯、 一名素人情况之下，他干嘛呢？赶快求曝光光啊！哎，他绕以前的那个柯文哲，如果要去绕境的话，怎么可能都没瞎没戏，都没有任何人去报道他？就这一次没有发现，我们讨论了这么久，哎，那个大假骂这个议题，我们大家他我刚才讲了三四天，没有人去在乎到哎柯文哲今嘛赶去得位哦， 翻篇了嘛，现在戏在别人身上、啊， 对，你现在戏份已经结束了，他就发现说，哎呀，怎么好像我已经不再是媒体的宠爱的焦点，已经没有人关心我柯文哲的一个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需要派一个目前媒体还会稍微关注到，而且有一个头衔身份的学姐哦出来讲了一些话，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勿忘影中人啊，什么意思？不要忘了我柯文哲存在啊！我只是离职哦，我只是谢幕哦，我只是从那个台北市长的位置那个离开哦，卸任哦，我没有告别人生的舞台哦，大家请不要忘了我。但是其实政治环境就是非常现实的，你没有一个舞台的情况之下，你很难聚焦媒体的焦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柯文哲现在要不断的去创造自己的大，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他。可是说一句实在话，他这样子的表白有成功吗？ 嗯， 郭台铭我敢talk跨界不？现在就变成郎无意妹有情啊，妹在讲在大声 yes I do 啊，拍手我不跟你问啊，你是要做啥？那现在的情况就来了。郭台铭跟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在回归讨论到两个人的实力，两个人都是很会算的。以郭台铭的角度来讲，你柯文哲有什么是我一定要有的？钱吗？不用，我郭董自己有。人气吗？ 拍谁 BNT 你还好， 对啊，因为打了 BNT 很多人会认为郭台铭的这一季是帮助他很多，所以很多人也许是会觉得、欸、郭台铭愿意投给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柯文哲讲白了，你其实也就不过那所谓的 4%。 但我刚刚已经提到，如果今天是超过三组人出来选的话，也许你很重要，但是郭台铭已经讲了，如果没有他不能代表国民党，他的言语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不能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话， 他拍屁股走了， 他也拍拍屁股走了。所以换句话说，站在郭台铭的角度来讲，其实你柯文哲可有可无，不要讲别的啦，连那个你提名的那个高虹安现在选上新北市长的，人家高虹安可是我郭台铭的人、欸嗯、高虹安是听我的还是听你柯文哲的，但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是柯文哲需要郭台铭帮他搭建一个政治舞台，帮他吸引镁光灯的焦点，而不是郭台铭需要柯文哲。那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就是说召集的人是谁，召集的人其实是柯文哲。 嗯，好，所以柯文哲这个大戏怎么办呢？戏散场了，人都走光了，请教一下一三哥、哦、所以呢他跑去妈祖绕境，好，这一次呢跟着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那特别拍了影片说哎呀有战术哦，他说等他确定了再行动，虽然是在讲妈祖软教，那感觉起来很像在讲2024的感觉哦。他说呢前方状况不明，我先保留体力。诶，你知道这个保留体力，这个越做、哦、心会越凉，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情人节表白被拒嘛、哦、而且他现在表白你自己还不敢表白，还要透过学姐，因为声量比较大。对，透过他自己声量已经不够大了， 对， 他要透过一个声量大的学姐去对郭董表白而且被拒。那为什么郭董会拒绝呢？很简单嘛，第一个民众党没有组织。 嗯， 第二个总统大选不是单纯总统大选，他必须由政党提名的立委一起辅选。所以你没有优秀的人才去参选区域立委，跟蓝绿没有办法竞争的情况下，你在区域里面会被压缩，各选区里面会被压缩的很厉害。所以虽然他现在民调有 19%、20%， 但是如果大选进行的时候，一方面蓝绿归队，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区域立委的选举的金票的效果情况下，他会压缩到 10% 左右。所以他的情况已经变成是声量非常小，当然 10% 还是一个关键少数，但是你的，我说他在卖黄牛，他知道自己不会当选、而且民众党的席次也会不理想的情况下，他在卖这张总统的门票、他唯一民众党有价值是只剩下这张门票了，所以叫黄牛票嘛、但是他价格太高嘛，价格为什么太高，位置不好之外，他价格太高，因为他喊的就叫副总统，喊的是阻隔权，隔壁靳平是国民党的，怎么可能？我国民党第一大党，堂堂第一大党，把副总统的人选，其实郭台铭，他的意思说郭台铭是正的的情况下，他才有副总统哦，怎么可能？我连副总统都没有，好、哦，让你柯文哲去做副总统，怎么可能？主隔权交给你所谓的柯文哲，我国民党好不容易重返执政，主隔权怎么可以交给柯文哲？所以他的价格太贵。那我另外要讲的就是说柯文哲能够剩下什么？所以国民党才开了一张巴拉票给他吗？你如果真的要合作非绿大联盟，所以前阵子不断的传出说你选新竹市立委、啊、未来给你做一个立法院副院长或立法院院长给你啊，这样子的巴拉票也敢开了哈、啊？所以因为你的价值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国民党只愿意说我把我的巴拉票换你这张黄牛票，表示你这张黄牛票其实已经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选嘛，反正嘛票都在嘛，只好自己选的情况下，他只能把民众党的政党的不分区的立委席次盯到五席六席，比这次更好一点，然后表示民众党的还是实质的存在，否则他已经没有任何， 他也要维持他现在的声量啊，那你要不要帮他想想办法？他都没戏唱了，那怎么样后面才会再有戏呢？ 我看他现在不止那个脚痛还心痛，因为表白被拒嘛，不然就唱一首张清芳的我还年轻嘛，因为表白被拒的郭台铭唱完歌就唱给大家听啊，或者像学姐一样啊，你提名他还有一个啦，就是说副总统是谁，其实他可以打的串声量的旗啦、但是呢他副总统其实大家也都猜过啦，不是黄珊珊啊，就是所谓的黄国昌，大概就这两个人选在选。那他说南部的女性人选，我也不知道是谁，会不会是蔡碧如，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常常说要去南部中，要蔡碧如去南部开拓疆土嘛，不一定就是叫蔡碧如搭配他的副总统，也是有那个可能性。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撼动蓝绿在对决情况下的一个对话的话语权。所以柯文哲在声量上面，跟在组织上面的不如预期的情况下，我想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民众党好好的经营了。 好，所以你看哦，权力是不是 不是很迷人？连首富呢都想要来卡一个位置。那么当然呢，有一个位置呢，哎，突然生出来的，那就是因人设事嘛。你看哦，南投前县长林明真呢，他的儿子原本不是要选立委吗？结果呢，哎，怎么样呢？先帮他塞一个位置去做什么？县长特助，哎，奇怪呢，原本没有县长特助这个位置，哎，啊，这个位置不就是黑官吗？里面啊，破百篇的这个新闻稿啊，里面都跟儿子林如宾有关系，但这个位置是黑官啊，难道是把县府当成自己家吗？好，现在说什么呢？有可能犯了是刑法哦。那林如宾怎么样回应呢？他说啊，特助是无几职啦，全部都是为民服务。刚我叫甘丹，我们先来看， 这都是为了什么？你明白吗？这拢是要让你上好的。 林明真跟儿子合体拍影片，想把最好的都给你，这句台词似乎也在现实生活上演。 林明真就是把整个县府当成是自己儿子选立委的竞选总部，每一张的新闻稿照片就一定要有林如宾。在你心中根本没有南投，只有自己的儿子。 绿营出示照片，指控南投县府在林明真任内发了超过150则新闻稿，植入县长特助林如宾，还替他保留主管停车位，但依据法院并没有县长特助一词，根本就是私设黑官。 那没有法院依据，你却让他用公家的资源去做使用，把整个南投县政府上百篇新闻稿当成他个人的公关公司，这个部分公款的私用涉及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 我们刚刚看到的豪宅的主人就是我们南投县的前县长林明真，这一栋豪宅呢是他买给他的宝贝儿子。 还有议员前进林明真豪宅外开箱，距离市区车程3分钟，闹中取静。 民进党现在都夹报哈、发了这个世上只有林霸豪哈、豪宅的争议哈、我们之前已经有说明过了。所以他的财产来源都是很明确的。 林明真本人没有公开行程，交由儿子代为说明。只不过县长卸任再批战袍征战，是为了南投还是为了儿子？相关争议还得等本人好好厘清。三选陈君姐、吴坤宇、朱淑君 SP 小组台北南投综合报道。 好，我们请教黄哥哦，这位置没卖呢，县长特助3年没有薪水，还可以买豪宅，还可以贷款哦，那家伙。 对，我觉得林如宾虽然讲说之前说明过，但是因为你之前说明过的不够清楚、所以大家才会有这样疑问嘛、5000万的房子在台北市也许称不上豪宅，但是在南投100%是豪宅、 刚看到很漂亮、 对，是很漂亮、就是那种独栋有点类别墅型的房子、因为已经帮他算过了、林如宾说他特助没有领薪水，所以表示他没有收入、除非你有其他的收入，那请你告诉我们大家，以林明真8年县长的薪水加上2次选举的一票30块的得票补助款，有人帮他算过了，大概不吃不喝你也不过只有2700万，那如何买得起5000万的房子？那你贷款贷多少钱？ 他说他3年可以贷1500万，没有薪水怎么可以贷款出来？ 对，那这哪一家银行敢放款给没有收入的人？ 除非因 对，除非因为你爸爸是县长、那也不可能嘛。而且，林明真是要不吃不喝，请问地球上哪个人可以不吃不喝啊？你总会有基本开销吧？ 对啊， 对，你不可能薪水每一毛钱通通放在口袋里面嘛。所以这件事情财产来源不明，还是得要讲清楚。好，我觉得林如宾真的是一个很不成才的小孩啊，因为他的爸爸苦心积虑用南投县政府的资源帮他宣传了那么久，结果没想到民调还输给蔡培慧，所以才会爸爸这个还要上战场嘛。 爷爷来度了齁。 你看齁、这个是我先跟大家讲，我们的地方自治里面没有县长或市长特助这样的职位。所以县长特助本身就是个黑官。好，还黑官不打紧，还可以保留车位。这是主管车位哦。你还可以保留车位。好，再来，你到南投县政府的新闻稿去搜寻林如宾关键字一堆、如果要全部印的话可能要印一叠 A4 纸，一堆都是林如宾。夸张的是什么？这新闻稿这其中2则都是在帮林如宾做公关。你看这一则是林县长到关怀据点及巷弄长照站关心长辈林如宾，还有林如阳，这是林明真的堂弟，林如阳现在已经当选南投县议员了。好，这一篇也是集集山里啊，多条农路，又是林如宾。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县政府的新闻稿？你说写县长、写局处首长， 林明真吗 ？OK， 对。但是呢， 竟然写县长特助的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好，这是新闻稿，那更夸张是公文，南投县政府函，嗯，去救济弱势，派林如宾去，明目张胆公家资源为林如宾做公关，这个都是派林如宾去，奇怪了，弱势不是应该有各主管单位，有社会局，有民政局吗？那为什么是派林如宾去？那就是人情我做给你嘛，我花公家的钱把人情做给你嘛。同样新闻稿也是嘛，我公新闻写新闻稿不花钱嘛，反正要公务员写新闻稿，县长下令一下，哎，顺便帮林如宾写一下，不管他有没有去，或者是跟他有没有关嘛，好、哦，好，所以呢，今天黄帝颖律师就讲说，你可能触犯什么法律？林明真县府涉嫌违法，哈、哦，特助出席相关公务行程，可能犯刑法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用县府公家资源在新闻稿提到林如宾，可能涉及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图利罪。哎，这个罪都很重哦。登载不实是三年，图利罪至少也是七年。所以今天林明真用尽了一切的公家的资源，然后去帮他的儿子林如宾去造势，而且这个时间不是三天三个月，至少三年的时间，就搞成你这个儿子到现在还没办法选立委，还要老爸出来帮你选。所以我觉得齁、哦、南投现在选民看清楚啊，南投不是一个国，它不是独立于台湾之外，它也是在台湾的或中华民国政府体制下的一个地方自治的单位，怎么可以让这个林氏家族如此为所欲为、高兴当特助就当特助，发新闻稿说你做了很多事就做了很多事，车位保留就保留，甚至还有财产来源不明可以去买豪宅、这样的人你如果继续让他当立委，明年换他儿子选，你觉得南投还有未来吗？所以我觉得南投选民真的要看清楚，南投不是林家的，虽然林在台湾是大姓，但是南投真的不是林家的，南投是全台湾的，是南投人的南投。 好，请教志胜哥，因为我觉得林明真可能当时也怕红丢啦，所以呢就派一个儿子嘛，啊，反正我又没有领薪水，没有领薪水，我是为民服务吗？会怎么样吗？好，包括林明真有事，论文是不是涉嫌抄袭呢？抄的这个人呢，可能是谁呢？说当时是担任林明真的法案助理啦，然后之后呢，就平步青云了，变成南投世代会的副主席。哎，可以这样子吗？ 是不是说，其实林明真的争议非常的多，包括了刚刚讲到他儿子的这个所谓的黑官的问题啊，包括豪宅的问题，包括他的论文。当然我觉得论文就检同一标准来做检视哦。那现在这被爆出来说，诶，林明真的论文其实跟他原来的法案助理，其实林明真是2008年在立委的时候去写他的硕士论文，结果他的硕士论文跟现在的南投世代会的副主席张群瑞，张群瑞是谁？他原来在2007到2015那段时间林明真当立委的时候是他的法案助理，诶，结果发现这个林明真的硕士论文跟张群瑞的这个相关的文章有很多重叠的地方。那更好玩的是顺序是这样的，张群瑞2007年写完的硕士论文。那当然跟蔡锷重建跟南投观光有关系。结果2008年林明真当立委之后他是明真的法案助理。2010年我、很厉害，当立委的时候也写完了一本硕士论文，林明真写的。结果一对，诶，跟张群瑞的这个硕士论文有相关关系。更好玩来了，张群瑞那时候在念博士班。就他2015年写完的博士论文又跟林明真这本硕士论文一对又一样了。 怎么那么好？ 所以怎么搞的，现在怎么张群瑞林明真张群瑞这三个顺序，结果论文的东西都这个重叠性非常高。但会有不是抄袭、为什么？可能根本就是代写。为什么？因为张群瑞硕士论文写完之后立刻有一本林明真的硕士论文。那内容重叠度很高。然后呢林明真的硕士论文里面的东西呢最后一部分又变成这个张群瑞，就是现在的南投世代会的副主席，也是当时林明真的法案助理的博士论文的内容，这一语好几次哦，不止二次了，你要硕士博士。所以林明真的论文你到底是抄袭还是根本就是枪手代写我觉得张群瑞现在也不愿意出面，也不愿意说清楚，但是至少可以确定重叠度高的部分不管是谁抄谁，抄袭的问题是存在的，那代写这个问题无从确认。可是这个林明真又来一个一应三不理，说有人去告这个有人去这个让朝阳科技大学，他朝阳科技大学让朝阳科技大学去受理啊，受理完3月4号都写完，你现在不愿意出来讲清楚说明白这样子的硕士博士的一语好几次的关系，可是同时又是你的法案助理，然后当你从立委高升成县长的时候，他也要成为南投市世代会的副主席。 这是不是老板跟这个助理之间的共同利益结合？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问号。所以你看到林明真这么多的争议哦，难怪这个今天有一个民调，就看你会看到说林明真跟蔡培慧的这个民调的差距是拉得非常近的一个状况，都是林明真是 29.91， 然后蔡培慧是 29.88， 其实在误差范围内，其实等于已经几乎是打平的状况。可是要小心啦，这个民调也很好玩，这个民调我看到是这个中时啊，他把它列出来，那奇怪，那不是应该要林明真要比较，如果以机构来看，不是中时比较有机会吗？ 对， 怎么打平了嘞？可是中时也很好玩，立刻再做一个网络民调哦。这个南投县第二选区的这个选民网络民调，就这个街坊问的时候，90%要投林明真，10%只有10%要投蔡培慧。 赶快帮他洗白一下。 到底现在搞不清楚，到底中时同时都发了两份民调，到底哪一份是真的、哦？可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国民党阵营在这一场林明真的这个选中的争议是混乱的，是紧张的。但是在这情况中，他会不会继续用一些奇怪的战术来混乱这些东西，让蔡培慧的这个现在步步就拉近的过程哦，会这个反而变得这个选民不知道该怎么投票？这个其实我们要回归到林明真争议的本质，南投不是林家的。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林明真跟国民党也真的担心了啦。请教一下博文哥，因为你看国民党这一次打什么呢？蔡培慧是空降的，没有在地耕耘啊？不是啊，不是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南投了吗？ 这个讲蔡培慧是空降，这个实在是，人讲台语有一句话讲，无地小个兼无卫生啊。我觉得这种打法实在很糟糕。蔡培慧本身就是最优秀的南投的子弟兵，他自己本身还是教授，他学业有成之后，他因为他学的是农业，对于南投的这个农业县，其实坦白讲，他也是贡献良多，所以他一方面是过去是很积极的这个。农运学运包括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他奉献所学，愿意回乡来贡献他的所学，然后来这个争取服务的机会，竟然说这样在地的这个南投子弟兵被视为空降，我真的觉得这个国民党这个选战实在打得有够离谱。第二个，这个蔡培慧他过去不敢担任不分区立委，或者是他在所谓的这个中部执行长或921赈灾这个重建会里面担任执行长， 对， 他把他任内对南投的贡献讲得清清楚楚，而举例来说，他甚至连过去林明真在担任吉吉镇长的时候，当时林明真在担任吉吉镇长，那时候办一个很受欢迎的所谓的乡土灯会，那个蔡培慧也把资料找出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乡土的灯会其实也是921重建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里面拨款，然后来赞助集体来这个举办这样的灯会。所以他从过去这个很多的这个，包括他自己也讲那个困难的八卦山灌溉工程，包括当时大家知道南投是观光县，所以那个道路啊很多都其实都很重要，道路的平整，包括鹿谷竹山民间等等十多亿的路平专案，也是他去争取来的。那我请问大家，反过来要问啊，你这个林明真当了八年的立委，当了八年的县长，结果现在竟然提出一个这个政见，说7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家要免健保费，你过去就可以当，你只要拨出这样的裁员编列这样预算，你过去当县长每一年你都可以办啊，你为什么要等到八年立委八年县长之后你现在提出这样的政见？所以我觉得哦，这个再加上哦，这个林明真这一次的这个参选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只是在帮你儿子挡住，说你儿子目前哦谁要被搞，你替他挡住，替他选县选立委，那未来2024到底是谁要来参选，让这个林汝彬有准备的这个机会、你是在挡住国民党年轻世代的这个机会吗？ 好，所以很明显嘛，所以你看中国间谍气球明明也是他们的，也是很明显嘛，他们现在不承认啊，结果拜登呢火大了，说什么呢？接下来要针对间谍气球来发表演说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间谍气球事件呢，现在让美国升起一种天下为中的氛围哦。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中国呢？我们请教一下智胜哥、因为你看呢，路透社就说了，拜登呢可能会就中国的高空气球事件来发表演说，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是第一个，当然，拜登在国情咨文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强烈的表达说，中国的间谍气球就是入侵美国的领土，就是入侵美国的领空， 对， 不要想要挑战美国。当时拜登是脱稿演出，已经非常强烈了。如果这一次拜登又 针对间谍气球事件发表专门的演说，那代表这个事情已经让美中关系的对抗跟冲突又升高到另外一个层次，需要美国总统出来做更强烈的表态的动作。那即使拜登还没抬出来，你看到美国的副国务卿 Sherman、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在讲、他一方面讲这个间谍气球事情，二方面他也直指中国，讲什么，讲说你不要想用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来当成你想要对台湾军事行动的借口。他讲了去年的佩洛西，讲了一系列去年参众议院的访台，也提到了本来四月份可能会来的新任的众议院院长麦卡锡。雪曼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这也反映出什么，这也反映出中国那边传出来说，诶，可能现在在慕尼黑王毅要跟布林肯见面，美国直接说没有啊，完全没有安排，没有要见面的意思。因为告诉你说你都不要想用这些东西来做文章，因为现在的气球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美国的气球问题了，现在是一个全世界到处都有气球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看从海南岛到美国本土地，等一个方向跟美军都有在追踪，都有在锁定，而且看起来不只是美国，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盟国，对于这样的气球陆陆续续也都表达要击落。如果进到领空，英国表达了，日本表达了，菲律宾也表达说，你只要进到我领空，我就打，我就击落。为什么？因为美国做出了第一次的一个示范。那现在到底为什么这个气球引起这么大的愤怒哦？其实问题不在于气球本身，而在这个气球后面的问题。什么问题？现在中国美国他在这两天宣布了要制裁中国六家的这个相关的所谓军民融合的科技公司或研究单位。那到底为什么这时候？因为美国认为这六家公司跟所谓的间谍气球有直接的关系。我刚刚提到四个字叫做军民融合，大家可以来看这个人。这个人叫武哲齁、就是这个武则天的武，然后哲学的哲，武功的武。然后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神秘的一个人齁、这一次这美国制裁的六家的中国的科技公司里面齁、就不念名字了，但是里面有四家跟他是挂负责人齁、那这个人他后面是什么背景？他原来是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出身的副校长出身的一个人士。那他被2015年，如果你查到这个人的资料的话，2015年他是中国解放军后装，就是后勤总装备部的这个一个顾问，或者他其实到时候他到底是什么职位不清楚，可能是装备组的组长。那离开了这个总装之后到哪里去？就成立了这四家公司，专门做什么事情？专门做所谓的这个近程的遥控跟监测的工作。什么叫近程遥控？就是气球啦、所以你说这些公司是不是就是原来中国外交部口中说的民间公司啊，这气球是民间公司，是不是就他这四家公司所发展出来的？那武则什么，他后面跟总装跟解放军这么深厚的关系，你说他这些资金怎么有一个人说从航天航海大学的副校长退休之后，从总装退休之后立刻就可以成立四家公司？ 那么多钱齁、 钱从哪里来？ 对， 像不像华为？华为的成本不是这样吗？华为也是这个解放军的将领退休之后去成立了华为，专门做网络，专门做网通设备。而武则专门做什么？做航天、航太，做间谍气球。所以中国现在开始什么啊？被美国人制裁这些公司，后面就是告诉你说不是气球问题，是因为你的军民融合的东西直接攻击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相关的这样的间谍行为。 好，但中国现在讲话很呛啊，说美国怎么样对我们，我们要反制回去。好，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说呢啊，美国气球有飞来中国啊，所以我们将对损害中国主权的美国实体来进行反制哦。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这番话讲的是蛮呛的哦。 应该是这样讲哦，其实呢你要怎么反制美国的企业，给让杠起啊啦，现在讲美国企业 反制啊， 连苹果自己都要绕跑了，就想要跑到那个越南，跑到印度啊，然后请那个他们地方或者是红海这边去那边设在工厂组装厂，不需要你反制啊。而且美国需要你中国吗？美国可能需要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也需要美国相关的技术，但你中国其实从头到尾某一个程度来讲是你在依附着这一些大国或者是其他民主国家的一些经济上的实惠，就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天下为中，因为你真的是惹到一个天怒人怨哦。包括你看，王毅去访欧哦，结果呢，意大利人家外交部长哦，直接就说哦，我们跟欧盟、北约共同保台啊，同声明哦，就说我们已经跟美国这边结盟了，台湾。 必须要维持一个现状，是呢意大利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哦。然后第三个支柱是印太地区必须要维持现状。换句话说，等于是已经人家已经选边了，选哪一边呢？人家选美国队。那其实意大利这表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在 G7 那个七大个工业国里面，其实意大利是第一个跟中国签订一个一带一路的相关合作的一个契约哦。这个契约到明年的大概三月或四月已经就截止，如果这个开发完全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其实就已经胎死腹中宣告结束了。那事实上会不会有进展？当然不会有进展，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COVID-19 为什么会在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引爆点，就是因为过去意大利跟你的关系太好，没有对你的这个中国人到意大利采取相关的措施，导致意大利背负罪名啊，说全欧洲哪里是 COVID-19 的起源点，就是意大利。所以现在意大利也因为他们就是跟中国关系